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6月21日，最新的消息呢，就应该是我现在看到呢，就是应该今晚七点几这个 IK 宝的新闻，咁就话一传媒呢有大部分的人辞职，咁这个苹果日报同埋动新闻呢嗰个运作呢就可能只可以维持到礼拜三，咁这个同较早前即係这个即係今日我哋都有發嗰段新聞，就係呢、這個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嘅顧問 Mark Simon 呢，就分別接受呢、這個即係幾個外國新聞機構嘅訪問，包括路透社、彭博同埋 CNN， 咁就話呢蘋果三間公司較早前呢就俾呢個保安局呢就凍結咗，即係加埋1800万嘅呢一個資金，銀行嘅戶口凍結咗啦，咁就因為可能缺乏呢個資金，咁於是咧就可能喺幾日之內咧就被迫關閉啊！咁啊，董事局咧就會開會決定是否關閉呢個蘋果日報。咁跟住落嚟就呢、這個蘋果日報嘅董事局就開會啊！咁就都傾向停止蘋果日報同埋動新聞嗰個運作。咁就要去到禮拜五咧先至再傾實際嗰、那個停止運作嘅日期。咁但係後來咧就話，即係如果即係同保安局申請解凍部分嘅財產落嚟出糧，因為你唔可以爭員工嘅薪水噶嘛，係咪？即係根據勞工法例，你遲出糧就即係都係犯法噶嘛，係咪？咁呢個係一個理由咧，就是、希望保安局咧就解凍部分呢個蘋果日報嘅銀行嘅資產啊，咁等佢哋可以繼續運作。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你而家申請，咁你咁佢會批你咩？係嘛？咁所以預咗係要執笠嘅啦，即係要閂門嘅啦。呢個咧就唔係因為經營不善閂門，呢個係暴政肆虐，係嘛？趕盡殺絕，窮追猛打，追殺你蘋果日報，就咁簡單啦，係嘛？睇翻由舊年八月啊，即係八月上旬走去拉呢個肥佬禮，係嘛？到今時今日嗰個發展，喂！成個目標啊，就係利用呢個所謂國安法呢一把刀喺手裏面，第一個就要劈你蘋果日報，即係對新聞媒體嚟講，就係要劈冧你蘋果日報，劈瓜你，懟冧你，係咁啦，係咪？佢按照佢既定嘅程序做嘅，係咪？當然呢個一定係共產黨落 order 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使嘅，有個國安法喺度，呢啲咁嘅李家超呢啲冚家產啊，啲國安處啊、國安委啊，即係樂慧玲呢啲人，就佢哋開會會傾嘅啦嘛。國安委平時開會做咩？就係傾下收拾邊個啫嘛，係嘛？咁你既然舊年拉咗肥佬禮啦，而家亦都即係還押喺監房啦，告佢勾結外國勢力啊，妨害國家安全啊，呢啲咁嘅重罪，咁跟住咪搞佢張報紙咯，係嘛？個老細俾你拉咗，而家拋緊，係嘛？咁但係都唔代表佢嗰張報紙唔可以繼續運作噶嘛，係咪？咁佢辭去呢個主席係嘛，俾第二個做係嘛？咁啊報紙啊繼續運作，咁啊不久前咧就台灣嘅蘋果日報就閂門啦，因為嗰個閂門咧就同政治冇關嘅，係咪？因為民進黨唔會叫你閂門噶嘛，係咪？雖然民進黨都關咗個中天電視台啊嘛，但蘋果日報不嬲都支持民進黨，佢唔會叫你閂門噶啦，係咪？咁所以嗰個唔係政治原因嚟嘅，係完全就係因為紙媒基本上就冇得做嘅，係嘛？咁佢都繼續維持做網上新聞㗎。 咁但係而家《蘋果日報》同埋《動新聞》咧，就即係如果根據呢、這、一個IK 寶嘅新聞講咧，就係、是、呢個禮拜三就停止運作㗎啦。啊，無論係禮拜三停止運作，或者跟住落嚟嘅禮拜六先至停止運作，冇乜分別嘅。老實講，禮拜三停止運作嘅原因就據佢哋講咧，就係、是、因為大部分嘅員工都辭職，咁你都冇人做嘢，咁做唔閂門啊？係嘛？咁啊做到禮拜三咯，係咪？咁大家對即係《蘋果日報》呢啲員工，譬如《動新聞》又好，《蘋果日報》嘅員工又好，佢哋辭職係可以理解嘅，大佬係嘛？分分鐘會俾人拉嘅，啲老細拉曬啦，係咪？嘛，張劍虹係嘛？即係喂，啲正副即係咩？副社長仲有係嘛？副社長誒總編輯係嘛？啊，《動新聞》嘅頭拉曬咧，喂，做編採啫嘛，呢啲人係咪？就算個營運總裁，咁佢都係可能管人事啊，同埋即係財政啊咁樣拉曬呢五個，而家仲還押，咁啊？呢、這個唔係叫佢有冇天理，呢、這個就係暴政，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仲有幻想咧，你就死得啦，係嘛？咁當然有啲人就拍手掌嘅，係嘛？佢啲親家會拍手掌，嗰啲撲街藍絲會拍手掌，係嘛？所以。即係你明唔明？日日去做大戲嗰啲會拍手掌係嘛？一大扎哦，即係好啦，終於收拾到呢個《蘋果日報》咯咁樣。我講過好多次，我係好撚憎《蘋果日報》，好撚憎肥佬黎係嘛？甚至乎而家呢班高層有啲我都好撚老土佢嘅，識佢咁耐都好啦，我都係唔中意佢哋嘅係嘛？尤其蘋果係嘛，帶動我呢個所謂黃色新聞係嘛？黃色新聞就唔係紫色情新聞啦，嗰啲叫 yellow journalism 係嘛？你啲狗仔隊搞到人哋家破人亡，唔知幾多人跳樓，家庭不和，都係因為你蘋果日報啫嘛，係咪？我又係受害者，我一定要自我申報，係咪？搞我屋企人啊，跟蹤我孫啊，乜撚都做得出噶啦，為咗要打擊我，都冇所謂，係咪？呢個係一個大是大非，係咪？沒有人是孤獨，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係咪？收拾得蘋果禮，收拾得蘋果日報，就可以收拾其他。呢、這個我哋一早都講咗嘅，係咪？即係有啲人可能就覺得冇理由咁兇猛，又冇理由咁快。但係喂，佢可以喐得你肥佬禮。喂，第一次500人上去呢個將軍澳一傳媒大樓度搜查，佢眼中已經冇咩叫新聞自由㗎啦。老實講，新聞自由唔係共產黨需要講嘅，大家要搞清楚，係咪？你話啊，而家特區政府一國兩制，你發夢啦，係咪？係咪？連劉夢紅啊都話一國兩制變形走樣啦，大佬係咪？佢中黨愛國嘅大佬呢四個字係楊錦麟信送俾佢主持人，話佢中黨愛國。如果中黨愛國見到個黨見到個國家咁樣，屌你仲中黨仲愛國，你腦袋有問題啦！老實講，大佬啊，係咪先？係咪？呢、這個就係一個屌你極權統治，係暴政，係降臨到香港咁解啫嘛。其實香港人一直都覺得我可以獨善其身，一國兩制幾好啊！喂，黃毓民喺廿鳩幾年前已經講啊，點解要一國兩制啫？點解你唔一國一制啫？啱唔啱啊？你夠膽你一國一制啊嘛？點解搞到而家廿幾年之後先搞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啫？係咪？根本共產黨靠唔住噶嘛？係咪？就算一國兩制50年不變，都係權宜之計嚟噶嘛？喂，係呢一個鄧小平為咗即係對呢、這個即係。台灣統戰的權宜之計嚟嘅啫嘛，其實係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係嘛？共產黨你都信得過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喂嗰陣時都已經大家講咗中英談判嘅時候，大家攞西藏問題出嚟講啦，係咪？西藏唔係一個自治區咩？係咪？西藏結果係點咧？係嘛？一路唔係叫你唔係漢化佢，赤化嚟嘅嘛。西藏以前嘅中國人政府都要漢化佢嘅。是赤化你的，你就算中華民國建國之後，係嘛？孫中山又好，之後嗰啲政府都好，佢對西藏佢都唔係有去殺人啊嘛，大佬，都唔係有去改變你嘅西藏嘅文化啊嘛，係咪？而家唔係噶嘛，而家爭在面，喂入邊一樣有雞叫係嘛，一樣夜夜笙歌啦，咁嚟搞你噶嘛，係嘛？咁點信得過啫？我哋呢啲咁頑固嘅人係嘛？即係啲人話我哋屌你一盲目反共啊！而家中國同今時今日中國同以前嘅中國唔一樣，有咩唔一樣咧？共產黨一黨專政嗰、那個本質有冇改變先？係咪？冇咩叫改革派、保守派、開明派、進步派，冇呢啲嘅，就得一派嘅就係權力。邊個掌握權力嗰、那個，佢就要控制成個大局嘅，係咪？即係你 江泽民就闷声发大财，系咪？推动嗰个经济发展，大家系搵紧，所以佢嗰派系里边嘅人，个个都几百亿身家，系咪？搵钱，系咪？胡锦涛咧就是、一个哇哇总书记，屌你啫，下边啲人帮佢做晒，系咪？佢又唔会做独裁者，系咪？咁但系嗰个共产党基本嘅体制就系一个寡头独裁集团。喂，喺政治局里面七个或者九个人就是一个寡头，少数人极少数人去控制大多数人，我哋叫呢啲叫寡头独裁集团。而家习近平佢就要向毛泽东看齐，话甚至比毛泽东更厉害，系咪？佢要搞个人独裁，系咪要做皇帝？系咪？撞啱有个贼婆。做咗單咁嘅嘢，佢咪因利成變，係咪？你拆婆搞呢個反送，搞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修訂條例，逃犯修訂條例，搞到天然大波，係咪？佢咪因利成變，立條國安法，跟住完全操控香港咯。同埋喺呢一個所逃犯修訂條例之前，係咪已經喂嗰、那個一國兩制白皮書講得好清楚，特別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你啲人未聽過嘅，係咪？一个新的名词，喂，几年前已经讲中央全面管治权要凌驾这个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现在我用16个字来形容香港的情况，就是党国体制极权统治取代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大家去琢磨一下，咀嚼一下这16个字，党国体制，什么叫党国体制？我本书写得很清楚的，一党专政，个国家系属于你个党控制一切，用枪杆子，嗰、那个叫党国体制，系咪？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党先个国，党国体制，唔系国先至到党，系党到国，然后就极权统治。嚟到香港就系整个国安处，于是有法西斯警察。咁你跟住，喂？喐咗肥佬禮之後，咁點解唔係搞你蘋果日報咧？大家都預料到噶啦，係咪？只不過有啲人就話：屌嚟得好快，咪嚟得太猛啦！咁快你又係死，慢你又死，係咪？早死你又要死，遲死你又要去死，係咪？即係呢種咧，講句難聽啲，係咪？即係呢種暴政咧，即係有好多人仲會接受嗰度先攞命。你睇李家超幾得戚而家，係咪？你個任期仲有一年啫，你唔係得戚得好耐嘅啫，撲你個街係咪？要立基本法23條啊，係咪？因為國安法只係管四種罪行啫，係管呢個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活動，係咪？同埋呢一個即係仲有一條咩罪啊？條即係四條罪啫，大佬，等於係係咪？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土，但是这个基本法23条是管七种罪，如果你想七宗罪啊，大佬，是吧？就是这七宗罪包括什么呢？就是你看回基本法第23条就知道，包括叛国，是吧？现在你没有说叛国罪的嘛，是吧？现在叫做分裂国土，它不是叫叛国，分裂国土，是吧？颠覆国家政权，你批评中央政府或者特区政府，或者你要搞个35+，要在立法会造成多数，跟住要怼冧佢个财政预算案，滥炒，这个就叫颠覆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是包括中央政府同埋特区政府。恐怖主义活动就是针对那些掟汽油弹的僆仔，这些叫恐怖主义，屌你啫！勾结外国势力，咁而家就已经是告紧肥佬礼，仲要告肥佬礼的伙计。喂，我在报馆做编采，你告我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妨碍国家安全，有条串谋罪，系咪？四条罪，但是基本法23条有叛国罪，有颠覆罪，系咪？有呢、這、一个即系睇先，我记下先。叛国罪、颠覆罪系分裂国家罪、煽动叛乱罪。而家你可以喺国安法里边有一条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在基本法23条呢有一条叫煽动叛乱。怎样叫做煽动叛乱？叛乱就是叛国啦。 或者即係搞暴亂，然後呢個暴亂咧就反對個政府嘅就叫叛亂罪，跟住就仲有一條咧就係國安法冇叫竊取國家機密，係咪？再加埋咧就係啲外國同外國政治團體嗰個聯繫，咁呢個其實喺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已經有噶啦。咁佢話李家超話嗱呢度有七宗罪，屌你國安法得四宗罪就，所以臨要立呢個廿三條啊咁樣。呢啲咁嘅契弟，老實講。你咪最多做多一年扑你个街系咪？跟住你有一世人俾人制裁，全家人屌你老母真系系咪？讲少句啦，要唔要立法唔系你李家超呢个契弟讲嘅，系共产党讲。OK 系咪？即系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系咪？即系我哋大家放长双眼，总之就要记住呢啲人，唔好忘记佢哋，系咪？屌你真系系咪？永远记得佢，系咪？就算佢落咗台，大家都要记住佢。休息一阵。